这是来自张志成的作品，叫做《暗恋》。暗恋的情节呢，大多呢其实发生在读书的年代，在你读书年代有没有这样一个人可以来让你回味呢？而同样是充满了不确定的因素，继续来分享一下张靓颖这首歌，叫做《如果这就是爱情》。 做了选择，对的错的，我只能承认，心是痛的，怀疑你舍得，我被伤得那么深，就放声哭了，何必再强忍？选择，我不再完整，原来最后的吻如此冰冷，你只能默认我要被割舍，眼看着你走了。如果这不是结局，如果我还爱， 是繁华，却又遗憾，描绘你的美，转瞬间